而禮頓就警告你話你唔好爆出去啊！我哋簽咗呢個秘密協議啊！禮頓知道自己都唔撚改啊， 所以咪爆俾蘋果咯。 係啊， 亦都反映到另外一個現象，而家嘅新聞媒體咧，只有係蘋果係可以爆你嘅，係 啊， 第二個唔得噶啦。 啊， 唔好話星島啊，唔好話文匯啊、大公嗰啲咧，嚇、啊，就算你爆俾。即係其餘嘅報紙啊， 咩明報、信報都冇反應 㗎，咪好啦。 甚至乎啊，通風報信添啊。喂，我通風報信好過啦。 喂，督翻你轉頭啊，同翻你老細講，喂，你有條僆向我呢度報料喎、啊，咁樣樣，哇，你唔內疚死人哋、啊。 喂，咁、那個問題係在於，因為全香港得蘋果先至唔收地產商或者建築商嘅、 啊，收唔到。啊、你應該咁講，係收唔到。 咁呢個好笑嚟，呢個好事嚟嘅，唔係好笑啊！唉、哎，真係，所以你話 唔係啊？其實你反映到呢個現象咧、啊，已經係香港係沉淪緊，同埋好悲哀嘅。 好撚悲哀。 唔係，其實你 喂理論上。应该呢啲咁嘅爆料事件 争住嚟做㗎嘛。 冇错啦。喂你嘥我哋香港人咁多钱。 係呀、啊。 做一个咁大嘅工程。如果万一大家有多啲想象嘅时候係出事嘅时候。係、 啊、 好大镬。 係呀、啊。咪你正正就係 一个站。 啊、 如果冧咗。 嗱係呀。 喂呢、這个似係第三世界国家嚟嗰啲。 咪咪咪嗱土伯嗱你。 佢天灾咁 呀 大佬。 都啊即係我最近都去呢个 LA 啊你荷里活咪有呢个 Universal Studio。佢其中呢有一 part 嘢就係俾你参观嘅就係模仿啦嗰啲地铁呢点样死人冧楼啊地陷啊即係成架即係喺地面嗰度碌咗架车落嚟我就係见到咁嘅情况啦。啊即係如果你大家想知道係咩情况嘅话呢大家喺 YouTube 睇。 唔係你想知道。大家唔係话幻想或者係即係 吹 去㗎。嗰陣時候有一套戲叫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你係講啲災難片。 喂如果你嘅站冧咗唔係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 你可以想象㗎因为其实呢。 喂你諗下。喂你好彩就可能係凌晨冧啫。 月台有车有人㗎屌你老味。 如果你是朝头早 翻工时间 六点唔好话淨係翻工时间係杀到夜晚十二点都好大 喎。係呀屌你咁样 就算你臨收工之前都有车一架 一列车都熟成百人。係 呀你一瞬间就变咗巴勒斯坦西岸㗎啦。 喂你呢啲唔係等于地震唔係等于呢一个嘅龙卷风。 你啲人祸嚟㗎呢啲係。 喂你嗰啲仲可以赖呀。喂地震我未必 check 到㗎、啊、大佬我點樣預防呢、這個即係龍捲風或者係大個颱風啊 所以點解呢嗱即係講真啦呢單嘢呢阿田北辰一早知情。 喂同埋尋日你睇田北辰呢嗰、那個反應睇到呢佢係好興佢係好興 㗎扮嘢啫點 未必嗱呢一次呢、啊、我覺得佢有少少利益因為你以前佢係負責呢個九鐵㗎嘛、 啊 九鐵主席嚟噶嘛？沙中線呢單嘢，佢係有份搞。因為點解我有印象呢就係、是、我仲係做緊黃大仙區員嘅時候。我哋嗰陣時候就本來叫佢殺去鑽石山之前呢就係、是、殺去慈雲山嘅。我仲喺度做簽名運動，仲上區議會遞文件。 喂，慈雲山好慘喎，俾人哋孤立嘅喎，即係俾人嗌 山 區嚟噶嘛，大佬。 嗰陣時，嗱，我啊見邊個咧？見楊啟賢，即係死鬼楊啟賢。杨启贤呢就真係大官嚟嘅。 都唔夠你理。 唔係 ,sorry。 耍你。 佢开会嘅时候真係担住啲雪茄。全场都冇烟冇得食烟㗎。我都想问喂阿杨生你食咁我食唔食得大佬譬如你叫我伙计攞个烟杯钟嚟大佬。係咪你又开会我开会。 我諗佢听到你讲呢个咩嗰度边度。 佢又点讲呢佢话呢啲虽然慈云山好高不过 佢啲低端人口嚟㗎嘛。 有钱点、 啊、 起都得。 佢咁讲。 几有派。嗰陣时候本来係加咗㗎、 啊。 后咪 cut 返㗎咋。我差唔多冇得做了。 点解呢点解 cut 返呢 钱嘅问题嘛。因为佢確实呢因为佢真係要转好心。 哦。Okay、 转好心即係个好大工程啊。 因为你本身 佢另外一个嗱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啊因为我嗰陣时候已经临走啦已经系即係六七年前嘅事啦。佢就話：就算你落得佢嘅站，不如你直接搭落去好過啦。即係你落去黃大仙或者轉日山， 佢而家係咪都係 轉車好過啦？ 都係主要都係搭小巴落嚟啊。 冇錯啦，小巴或者係行落嚟啦，係嘛？後生嘅行落嚟啦。